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我呢讲个借钱啦，继续讲啦，因为我成日都同人借钱，你咁死穷鬼，我呢啲。咁啦，网贷即係呢啲嘅借贷平台其实亦都有好多㗎，譬如支付宝啊、微信啊，支付里面呢有啲叫花贷啊，咁佢哋自己有啲呢小额嘅借贷呢，只要你入咗去你可以同佢借钱啊，同埋借钱呢可以买淘宝嘢。咁嚟借贷，咁呢好多人呢网上嘅借贷呢又合法合规啦好多，但亦都有多唔合规唔合法嘅。咁我哋讲啲点样累死人啦，呢啲贪钱啊贪高利息死咗，係咪咁就爆当借钱嗰班好多唔正规。而佢哋嘅对象大部分系咩人？大学生、高中学生。屋企又冇咩钱俾你，去到大学样样啲花费，沟女啦、打机啦、啊睇直播啦，钱点嚟啦？好方便，网贷一揿上去，五花八门，要几多有几多，全部包装到咧好正规。我哋香港啊嘅大耳窿借钱俾人，都要睇你自己，因为收唔到钱啊，全部有嗰啲叫做咩？摄像头。你住屋村啊，以前咧，你住屋村我实借俾你，我连门口都入唔到，点收锁？林红友都唔得。你听下而家几多时候有人借钱有红友，变咗而家香港啲高利贷，借一万蚊俾你执到啦，你屋证都啱唔啱啊？比高利贷更加离谱呢啲，甚至好似嗰啲喺旺角啊好多嗰啲大厦好好旺啊，或者家乐商场嗰得唔记得啦。柏如商场啊，好多上高啊，我哋香港好多借钱啊，你要借钱啊，财仔啊，咁你啦，个隔篱咧搵紧律师啊做担保，跟住又转介你第二间，跟住咧就收咗你好高昂嘅，人哋九出十三归，你借一万可能实收两千几就扣得嚟，然后追你数啊，呢、這个方式咧，大陆嘅网贷亦都一样啊。女学生要借钱好简单啫，除晒衫啊，好香艳咁。除晒衫之后咧，袒胸露臂，连底裤都冇着，然后擘开个私处，影一张相，有啲手淫动作，然后你拍段视频，俾咗佢就当抵押，跟住我借钱俾你，唔系新鲜事，好多大陆女学生都有，而家掟翻晒出嚟，如果你网上啦，有好多嘅黄网啦，黄色嘅网页啦。大把呢啲片睇，你想睇有咩睇有咩睇啊，青春少艾啊啊，仲要自己介绍摆张嘅身份证，又摆张学生证喺个胸嗰度啊，可以影得埋嘅，证明咗你就等于呢个人，咁你借钱喺大陆。呢个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网上借钱，佢做得好规矩嘅，高科技网站有个 apps， 你入咗个 apps 里面，跟住呢边间银行过数俾你呀，有个流程系点样讲得好清楚，跟住个流程俾你，你以为真的。举个例，河南安阳有个后生仔大学生，佢借咗用呢个网贷借1000蚊，咁呢佢用410蚊嘅手续费，因为嗱你个同我借钱，咁呢我哋觉得你唔得， 咁我就揾第二间借，咁嗰间咧就我转介俾你，我要收手续费，而佢收佣金，所以人哋九出十三个系错噶，即系你同我借一千蚊，即系香港啲古惑仔啦，啊当七日息，啊七日一息一个钉，你同我借十蚊，我俾九蚊你，你还就还十三蚊，九出十三归。而家人哋九出都冇，一千蚊你实收五百九。讲明一个礼拜数，一个礼拜数，嗱最紧要十日数，一个礼拜数月结系嘛，咩嘅都有嘅，一个礼拜数。咁一够三日至五日咧，佢就催你噶啦，网上催你还钱啊，点样点样点样啊，跟住佢就同你讲。啊！追你，你未到期喎、啊，哎，咁我哋可能錯誤，但你想下辦法啦，早啲還啦咁。到你還錢嗰日，佢又做咗好多嘅手腳，令你還唔到呢筆錢，變咗你違約。違約嘅時候，你答你，然後佢又同你講，你還唔起啊？不如咁啦，加咗息啊，你嗰筆錢你還冇用噶，要全數還嘅。嗱、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就唔會借俾你噶啦，我又轉介另外一間。再借俾你，跟住你又谂住，哇，仲有钱借，更好啦，借大啲啦，唔怕嘅，咁细数目。三个月后，实际还款几多钱啊？五万四，你答你点样答唔到？五万四，一个安阳嘅后生仔，而喺2019年，即系啱啱呢今年。2月26号公安局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上就话呢啲咁嘅网贷佢哋查处咗1664个。报案嘅人有21600件呢啲案 ,21600 件呢案拉咗16000人。靠呢行揾食，而最重要嘅金额，咁样嘅小借贷由一两千蚊嘅借贷，到最后尾系牵涉35亿5000万，而95% 借呢啲钱嘅全部都系大学生，而山东有个学生啊，因为借呢啲钱不堪其扰，比较懦弱啲跳楼。好严重，而呢啲咁嘅贷款，亦都有房贷、车贷、用间屋，佢哋嘅目的就系想办法令到你嘅屋、你嘅车都系佢嘅。而呢啲点解揾啲大学生入手，就是、因为大学生国内大学生好多唔系住喺自己原地读大学噶，你可能住。边度？但系你咧间学校好啲，咁你走咗第二个省度读。屋企人冇提点，朋友使费冇节制，住宿舍，有啲搬咗出去住，交到女朋友，样样都使费，屋企俾唔到，买唔到几多，咁你就谂住借钱，唉、哎，借一两千蚊啫，卒之出事。人哋嗰啲点解咁肯借钱俾你啊？因为你读得大学。学费又好啊，住宿费又好啊，飲食呢，其实而家呢喺大陆呢读大学都系昂贵的。系昂贵的。好多基本上呢屋企冇个钱系好难供到啲仔女读大学。勤学兼工系假的。喺大陆好多都系唔得。尤其嗰啲名牌大学呢好多话好正规啊，大家派晒啊，真系去考嗰啲呢，但佢每一间名牌大学佢都有啲关系，就是有啲位呢就留俾啲对有贡献啊，或者特殊技能啊，特别叻嘅学生嘅尖子学生去招收，但呢啲所有嘅学生基本上就係有钱入嚟嘅。啊，所以真正考到大学呢，真材实料考到名校嘅人係好少嘅，而家大陆。肯借钱俾你，佢预咗呢条数你屋企还。一胎小孩的政策，所有的仔女都是心头肉，怎能够被你死，对不对？所以网上这些借贷公司全部以大学生做人，每一年其实这几年死了很多人，尤其是女仔真的除了衣服 做晒啲性感动作啊，跟住影一张相啊，諗住我俾你影张相啫，或者拍段短片啫，我起码唔使陪人瞓啊，係咪啊？咁样諗，攞千几百，如果俾我唔係啦，横掂都除㗎啦。啱啱啊，出嚟做啦，两次有一千，起码唔使还嘅。横掂都係㗎啦，好过将啲片係咁掟掟掟掟掟。咁啊，即使啦，有啲啦，唔借钱俾你，摆咗个 Apps， 跟住睇完晒啦，将你呢啲片攞晒啦，然后威胁你勒索你得啊，唔使借钱啦。总唔知啦，各民各情都系咁噶啦。呢两节咧嘅一个过去中港车司嘅独白咧，讲借贷，网上借贷，希望做得好过，唔系希望有机会咧拍得住萧若元先生啦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